那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迎来两位非常年轻的唱作人。然后今天呢，主要是若宁来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好歌，对吧？然后大千是作为你的吉他手，对，专程来助阵。但是呢，小小的预告一下，下周一哈，一竿子知道下周一，那大千呢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到时候他也会一展歌喉，主要就是以他为主了。好，那么今天呢，准备了几首歌曲，一共先给我们这个亮个相，好不好？ 好，嗯，那咱们要不就先 唱一个是吗？好，那这么快的开场，我们不拖泥带水哈。那在唱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就是挑战新歌声。各位的小礼物啊，666都走一走哈。我们在介绍这个嘉宾之前，还是先用歌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让大家通过歌声认识你们，好不好？ 好 ，OK。那么第一首歌要带来的是什么呢？龙鸟。 第一首歌，对，是我去年新出的一首歌，叫《龙鸟》。 好。那这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哈。这首歌是伴奏版本的，对，暂时没有大千登场的份儿啊，你先歇一会儿。OK， 那么现在准备好啦。 好， 我已不再是那个爱你的我，你也不再是拉着手就能笑的你， 其中有三岸，定可酣睡。 哇，这首《龙鸟》，我的天哪，都结束了，我还特意看一眼，我说，哎，是结束了吗？总感觉有点意犹未尽。对，这首歌其实是2016年的一首歌了，对吧？ 嗯，一七年中。 哦，那我记得，因为这个，据我了解的资料是，这首歌当时创作出来之后，就在一个平台，音乐平台上获了奖。 对对。 啊，这是你自己的原创吗？ 对。 好棒啊！那这首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想到一些，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好像很特别，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哈，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就是痒 啊， 对，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但是两首歌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能讲一下这首歌你当时创作的初衷是什么吗？ 这首歌这个词跟曲都是在不同的时机出来的， 是吗？ 其实是先出的词， 先出的词， 对。然后出完词以后，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也没有一个觉得跟这个词能特别贴切的旋律。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玩吉他的时候，然后试出两个和弦，觉得这两个和弦搭配在一起特别好听。然后我说，那要不然就拿这两个试试。然后呢，就。这首歌就其实从头到尾就两个和弦。 哦，好吧，反正我也不太懂，但是好听就够啦。 然后这首歌，这首歌的编曲做得非常好。 是的， 这个应该 编曲是你做的吗？还是 不，编曲是我的制作人太一。 哦， 对， 好的，感谢一下制作人啊。 对，他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这首歌的歌名在出，就是在就是上线的前三天，我才确定。之前一直起的名字叫什么？我是鸟儿，你是枪声，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就前三天的时候，我突然从就是有一个朋友从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他说你知不知道龙鸟的传说？ 哦，龙鸟的传说，龙是这个耳聋的那个龙。 对对对对。然后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快去查一下。然后我查了以后发现，就是这个名字跟我这首歌特别的贴合。 是吗？他这传说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是吗？ 对对对，是一个在很早，就是在遥远遥远遥远的以前 啊， 俄罗斯有种飞禽叫龙鸟。 哦。 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因为当他们遇到所爱的人之后，他们俩相恋了之后，他们两只鸟的耳朵都会失聪。 哦，真的会这样？ 对对对，他们两只鸟的耳朵都会失聪之后呢，每当他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个去觅食怎么样，他们俩只要一分开， 就好了。耳朵就好了是吗？ 不，他们不好， 还是失聪的状态啊。 他们两个人就想拼命的想寻找到对方，所以拼命的拍打着翅膀，然后大声的啼叫，想去引起对方的注意。但是呢，没有引来对方的注意，却引来了猎人的枪声。 哦，原来是这样。对，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哈，但是呢，就是反过来说，为了爱情能够如此的，就是做出牺牲，也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哈。居然真的会有这种鸟，希望能够进化的再好一点哈，这样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引用这样的一个传说，作为一个好的寓意。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跟它有一点类似吗？是在爱情当中。属于有一点飞蛾扑火这个意思，好像。 这首歌其实创作词的时候是在我初中。 初中就写了。 对对。特别早。我初中的时候，就那会儿，就是我从小到大我都特别胖，就也不怎么好看。我初中那会儿也不爱捯饬。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性格真的很重要。 是。我初中那会儿也不太爱说话。然后那会儿呢，终于有一个男孩愿意接近我了。是一个别的学校的那种就酷酷的男孩。 哇，很不错哟。 对，就是他没有见过我那时候。我们俩只是通过什么平台那些聊天。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能跟他打电话，从10点打到早晨。我会跟他在电话里说，哎，我说你快看现在天亮了。就那种年少时的爱情就会特别的纯真，特别好， 是吧？其实只是那个时候萌芽的感觉哈。 对， 我看到大千的表情已经哈哈呵呵，你说。对，大千，你对刚才这一段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没有想法呀。 你没有想法呀？好的，若宁继续。对， 然后呢，就是写完以后，我们俩终于见面了。有一次他说， 他说我要不然骑着我的摩托车去接你吧。 哦，那时候还骑摩托车呢。 对，就那会儿的酷男孩不都爱骑一个什么小摩托车什么的。 哦，天哪，注意安全哦。 注意安全， 非常危险。我跟你说，像我这个年纪的老阿姨只会说你们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飙车，不要无证驾驶啊，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我还特意打扮一下，那会儿也不会化妆，然后就铺了满脸的粉底，然后跑下去见他。就结果是让人很难过的嘛，就他的确是把我从学校送回了宿舍。但是呢，给我送到宿舍以后，我们俩就我给他发信息，他就再也不回了。 怎么能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年少时期，就是尤其是男生哈，我不知道这个，我说大千是男生嘛，他肯定会比较知道，就是男生在年轻的时候，尤其上学的时候，就是由于可能是荷尔蒙的分泌啊或者什么，他真的是只在乎女生的外貌。 对， 有的时候就是哎一个女生哇女神，他们对于女神的理解可能就长得好 好看 啊，身材好，皮肤白皙，然后文静， 对， 大眼睛，长头发， 对 吗大千？ 就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是吗？那你年少的，对，你什么口味？ 我 啊， 喜欢什么样的？ 我其实不是太看长相 啊。那你看中什么呢？ 就是那个气场啊，就是 啊，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 气质，主要是 气质。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气质会吸引你？聪明的、灵动的，还是活泼开朗的，还是文静的？ 这个说不准了，这个不一定的。 好的，因人而异哈。好的，那么我只能说明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年少时期也有肤浅和成熟。 对。 好了，那刚才是说了这首《龙鸟》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哈，但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对，难怪说这个刚出来就在当时那个获奖，那是因为这首歌在平台上获奖，然后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你才慢慢的开始自己写歌，还是说很早就走上音乐这条路了？ 我从小学就开始写歌了。 是吗？ 但是写的东西都是一些特别幼稚的。 反正那时候就喜欢写。 对。我小时候就学习都特别不好，然后 我发现若宁是一个特别乐观的而且特别实在的女孩。 然后学习不好呢，然后数学老师还成天让我学数学。然后我不想学数学，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偷偷摸摸的跟他说我去上厕所。然后去一层的那个钢琴室。然后自己就偷偷进去，然后呢就瞎弹。然后那会儿的感觉就是能弹出来音符，能够拼凑成一个旋律，是一件特别特别让人觉得从来没有过的一个。 那时候你学过音乐吗？ 那时候没有，小学的时候还没有 啊。还没有，后来就专门学音乐了。 对，我从高中的时候上的就是艺校。 一直学唱歌，然后学乐器。 对，然后大学也是艺校。 太好了哈。对，虽然若宁现在是成功了，但是不建议其他同学效仿逃课。 对， 好。 我现在还是非常后悔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就是学习。我就是其实长大了以后发现英语、数学这些小时候必须学的东西都非常重要。 是的，其实将来就是对于你写歌也好创作也好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对。 好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聊了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带来第二首吧。 好。 对，第二首这个就得轮到大千出场了，是不是？对，得用他的吉他来给你伴奏。对，好，终于轮到他了。好的，那么现在就准备开始吧，带来一首什么歌呢？ 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 哇，这是姚十三的歌。 对，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真的吗？ 好，开始吧。 好。 等大千准备一下哈。可以吗？ 可以吗？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你行走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谁渴望，谁悲伤。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 本行，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你的脸。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他拍掉你身上的雨，把你的眼泪装进酒杯，当作他唯一的依靠，然后成为你伟大的船长，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你的脸。 哇，好浪漫的一首歌，真的就是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我是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夜里面睡不着的时候听， 对对对对， 是吧、嗯？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进行翻唱呢？ 我挺喜欢姚十三的 啊，喜欢姚十三是吧、 嗯？ 对，姚十三他就是经常也会出现在一些音乐节，因为我看那个若宁也是在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安阳音乐节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现在你主要的这个。就是音乐上的轨迹或者说演出什么的会以什么样的为主呢？是音乐节还是 live house 还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商业活动呢？ 我主要是 live house 跟音乐节都接、 嗯、啊，都接是吧？ 然后呢，就是每次唱的东西呢都不是很固定， 是吧？什么这个怎么解释？不是很固定， 就是 歌太多了，随机选择还是？ 也不是，就有的时候就是主办方会要求说、 啊， 我们这边的人会比较喜欢听你的哪首歌， 啊、 怎么着去做？ 哦，原来是这样哈。对，那现在其实也出了很多很多首歌了， 对， 然后 但只有一首发行的。 那有没有想过说接下来把剩下的那些歌也都发行一下呢？ 嗯，想过，准备在今年、然后出一张专辑，然后把之前的东西都出来。 啊、太好了，今年我们又有望这个听到专辑了哈。对，那现在是属于自己独立去怎么说经营自己，还是说有这个公司帮你一起来做这个呢？ 嗯，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但我到现在依然还是自己在做，然后但是发行方面是找的公司去帮我去做的， 这还是比较自由自在哈。 对对对对， 是的， 去管了， 你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吗？ 向往， 嗯， 我觉得人生、就是、 无拘无束， 人生只有两个追求，自由和爱， 自由和爱。好的，自由和爱，我觉得这是两个最高的追求。 对对 对，大千呢？这大千一直也没有说话哈。问一下大千，你是这个对自由也是很向往的一个人吗？ 对对对，自由。 嗯， 哎，自由这个东西很飘渺了，就是、 就没有人管着 你 可能。但是的确是没有人能管得了我。 是吗？你 完全接受不了被管着。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男孩子。 也谈不上有个性吧， 是吗？ 就是比较不服管，的确 不服管哈。对，那你会，我觉得那你不能说年轻的时候，那你十七八岁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叛逆期，或者说更早的时候？ 但是我其实是属于我虽然别人管不了我，但是我是属于自己管 自律那个型的。 对，我会做事情，但是只是不一定是 你让我做的事情，这 样。哦，我懂了，就是你们不能说，我自己可以， 对， 但我自己会做，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那什么。 我还是很听自己的话的，其实。 嗯，遵从自己的内心啊。 对， 我发现你们两个真的是都是有着自我精神世界非常强大的这种歌手，其实也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有更多的那种敏感的细胞在里面。好，那么刚才呢是听过了一首姚十三的《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解读呢？《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但是我特别喜欢他的第一句歌词：“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对，我就想，嗯，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 我是觉得这句话，他的这个名字就是《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我觉得他想表明的意思就是，就是已经就是在一起，然后但是分开过的那些旧情人，他们为什么是时间的新欢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让自己跟他，时间是一直在动的，然后我跟那个人都同时在经历的时间， 哦， 所以他是时间的新欢，因为他跟着时间走掉了。 哎，这个解读也是很有那个，就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对，因为时间也是在走嘛，而且我一直觉得，不管你是谁的新欢也好，旧爱也好，时间都会去打磨你们这段感情，它会慢慢的去量变，达到一个质变。不管你是这个分开的那种苦痛，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淡忘，然后你会找到下一个人， 对， 然后你依然是他的新欢。 对， 我觉得可能哎就是这样的吧，反正就有的时候听歌会没有什么特定的那个想法，就觉得好听，然后可能他有一句哪怕说是一个旋律触动你的心弦。 对，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应该是自己的歌了哈，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呢？ 我给大家带了一首《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你，好。 然后这首歌我弹 啊，你弹。哎呀，那我怕这个，如果要时间不够的话，那太可惜了。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哈。好，三分钟。OK， 我们来听一下若宁的琴声弹唱版。 我弹吉他非常烂。青春烧灭了理想，你就像那弯弯的月亮，照亮我清醒的方向。若是你要停下来，请你听到喊你的名字，若是你能回头来，我必抱紧你绝不放开，我要带你回故乡，尝外婆厨艺的味道， 然后一起去远方，陪你走到地老天荒。 哇，好美的一首歌啊，真的，尤其听到最后两句的时候，我的天哪，这个人生要是有这么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陪伴，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好，那么谢谢若宁带来的不能没有你，马上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请到的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独立唱作人王若宁和大千，欢迎。耶、yeah, 怎么只有掌声，怎么为什么没有人打招呼 啊？好了、 对，好的，这个若宁和大千哈、在上半段呢，大家已经对他们的音乐有一种了解了，就是我觉得还是属于那种偏静偏走心的多一些哈。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还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不能没有你，我觉得这是一首特浪漫的歌，这是若宁你自己写的吗？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写的，但是这首歌是一个成都的一个音乐人叫季秋阳， 哦， 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 他把这首歌赐给你了是吧？送给你了？ 也并不是，就是他这首歌，就是他跟我所讲的故事，是让我觉得是个特别浪漫的一个故事。 哦，对，那你就是根据他那个故事，然后写出来的这首歌是吗？ 嗯，对，但是这首歌的词曲还是他 啊，还是他。 对，我只是给换一种方式去演绎。 嗯，但是确实是一首很浪漫的作品啊。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半段，还是以唱歌为主，好不好？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好。 对，其实大千今天一直没唱，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哎，大千能不能你也开开嗓呢？虽然你是下周才来的嘉宾，但是今天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是不是？ 嗯 嗯。 那我先唱一首吧。 行行行，那大千先唱一首，我们来听听大千的歌声。 那我这次就先不唱自己的歌。 好，那咱们留着下周唱好不好？ 然后我唱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 好。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美国人，然后叫 John Mayer 啊，叫 John Mayer， 很多人很喜欢他， 是我的本命 偶像，本命，我的天哪，对，他的歌确实很多人喜欢，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那简直是迷他迷的疯狂， 因为我们这一代的音乐人， 就是再老一点的，其实我们也听， 嗯， 但是就是 听得少了， 不会那么有代入感，因为就是也看不到了嘛。 你九几的？ 我是95的。 你看看他们这一代，真的是，咱们是差着10岁啊，怪不得这个喜欢的偶像都是差着年代的。OK 啊，这是要有一个是口风琴是吧？ 对， 嗯，好的，准备好了，那要唱 John Mayer 的哪首歌呢？ 然后这首歌叫 Born and Raised、 嗯、 Born and Raised、 嗯、Born and Raised 我演出经常会唱的一首歌 是吗？ 对， 好，那么 我非常喜欢的，他这张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 OK， 那来听大千演唱的这首 Born and Raised。 Time, I still got faith. I call on both of my brothers. I got a mom, I got a dad, but they do not have each other. So I don't know.Place, show your face with this morning. It's when the best days should be born and raised, and it's such a waste to grow up lonely. 真的是哇，若宁也是在旁边给鼓掌哈。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我刚才以为我在听原唱。对，其实这首歌就特别有那种海边的风情，就感觉好像每次听到它都会觉得，哎呀，好放松，好悠闲。 对，那一张专辑其实都，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就那种开车很长的路，然后有风有海那种。 对对对，而且一定要开什么，就是66号啊，或者是1号公路这样沿海的公路才可以。就是在美国，我觉得有两个歌手是比较适合在海边的时候听的，一个就是 John Mayer， 还有一个是 Jack Johnson。 对， 他俩歌都是那种的。对 ，Jack Johnson 他原来不也是那个冲浪的运动员吗？后来受伤了，然后人家开始写歌。哎，你说这。真的是太气人了。对，刚才其实这个我在看我们的画面啊，看直播的时候，因为刚才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哇，小哥哥唱的好好听啊，啊，小哥哥长得好帅呀，就一堆迷妹上来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若宁，再次来介绍一下。对， 我也是大千的迷妹， 是吧？刚才我说你怎么露出这个迷妹的微笑，然后到我这儿切换到我这儿就是老母亲般的微笑。对，其实在这儿呢，也不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两位是情侣关系，对不对？ 并没有，并没有 啊，并没有。 我们只是比较爱开玩笑，就非常好的朋友 哦，非常好的朋友。那两人会在一起演出吗？ 会。 会在一起演出，那是就比如说是有那种类似于组合的固定搭配， 那不是， 不是， 就是他演他的，我演我的，但是一起演。 哦，也是那个各出各的哈。 对 对。 对， 那如果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要是说，写出来一首歌，觉得对方比较适合的话，你会为对方互相去创作吗？ 并不会， 并不会。 我是并不会，我 是吗？ 我不会。 就是你根本就不可能给别人， 没有办法给别人写歌。 哦，就是你写出来的歌全是适合自己的， 能力有限。对 啊，原来是这样。若宁呢？若宁是 okay, 知道了 啊。 Okay. 若宁说行了，啥也别说了，老铁， 知道了，报警了。老铁，咱们有缘再见。 对，那若宁你会吗？就比如说觉得写出来一个词特别适合大千，或者说那个有一种什么什么，你会给他吗？ 旋律的话，他的声音特别的干净，然后是那种小时候暗恋那种学长的那种样子，他的声音跟线条，然后他就特别，如果写到这样的，我应该会给他去唱。 你看看，这就是差距啊！ 报警， 没有开玩笑哈， 他只是说一说。这个阶段的创作人都非常自私。 对，哎呀，我有好东西，我可得捂紧了，千万不能让他听到。对，那两个人一起演出的这样的机会多吗？ 还可以吧。 那私下里会不会相约一起去这个，比如说除了演出之外，会一起玩，或者说那个吃个饭啊，聚个会啊什么的？ 吃饭会比较多。 吃饭会比较多。对，两个人有共同爱好嘛，比如说撸串啊之类的。 吃饭 啊，就是吃饭。很好。 喝咖啡 啊。对的。哎，其实喝咖啡不错。 因为我属于比较宅的那一种。 哦， 对，他比较交际比较开。 若宁是比较喜欢在外面跟朋友约着出去玩那种，是吗？ 跟合适的朋友出去玩 啊， 就是合拍的。 对，我看若宁还在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快乐女生， 对， 然后获得是北京站的第八名， 对， 已经是很好了哈。对，那你会就是看得出来你是不排斥参加这样的一些选秀活动，那以后有合适的你还会继续参加吗？就现在你已经是音乐人了。 我现在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音乐人。 啊，好谦虚啊。我觉得您 就是其实我在做音乐的，我其实在生活中做音乐的比重并不大。 是吗？ 对，我做经纪人还有做音乐方面的，就是 原来你还是经纪人。 对，我是一个经纪人。但是呢，我又干过2年经纪人以后，觉得自己特别挺烦，就是那种要替别人想好多好多事情。 对，经纪人就是这样嘛。哎呀，我给谁谁谁，我给我家艺人推一个什么活动， 对对对， 联系个什么，要跟各种人对接。 对，就然后你还要记住这个艺人的就是他吃什么不吃什么，然后他几点起床。 为什么这个要经纪人来考虑呢？ 就是 不应该是他听经纪人吗？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都不能吃，你先别吃了，就吃豆腐吧。 哎，他要说哎我 我最近不想吃香菇，哎，那你跟主办这边沟通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点餐的话就不能点香菇， 哦，就是可以选择的那种啊，我懂了，嗯，对，其实有的时候艺人其实也很辛苦，但是我总觉得 经纪人 更辛苦， 对， 我一直在我的认知当中，一个好的经纪人，合格的经纪人，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公关公司， 真的， 对， 非常累， 就是上至文案，下至杂物，他都得干， 对，所以就不想干了，还是搞音乐，就觉得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是是是，那当时怎么会误入歧途当了经纪人呢？ 就是觉得，当经纪人就觉得可以让我的知识面变得更大， 哦， 就是 接触的人会更多， 对，就是。比如说我要就当一个音乐人的话，但是我在就有可能我会四处碰壁，但是我当了经纪人后，我知道这条路它是怎么规划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套路， 哦，懂了， 对，我可以按照它这个套路，然后我等我再回到我音乐人的身份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就是那些东西都给避开，然后有一条直道等着我去走 啊， 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好处的，就是有句话说得好，任何的路都不会让你白走。 对，对， 所以呢，就当经纪人有当经纪人的好处，所以就我觉得你的性格也适合当经纪人，但就是太累了， 太累了。 对，大千，你肯定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经纪人这个事儿吧？ 就是他擅长的这些东西，的确是我， 完全不擅长的。 我这只有零，就这种。 哦， 他的确是这一块，就是弄得很好，这种。 我觉得你们两个性格是。真的是迷之互补，就是大千适合就当一个那种纯的音乐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音乐的创作上，然后就是我们的若宁，他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就是经纪人也可以，然后就是宣传啊、营销啊，包括这个创作什么的都可以。对，那现在来说是不是会轻松很多，也自由了很多？ 对，你就只要想只要想我今天就是回到音乐人的生活之后，就特别简单。我每天就要想我吃什么、喝什么、几点睡觉，然后呢，我今天要跟谁去沟通。但是沟通的话就以前我当经纪人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就是微信铃声一响，就是铃声响 啊， 等了等， 我的天哪， 就心里就一惊，你知道吗？就是。 又有什么事儿了？ 又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在晚上凌晨几点的时候还会等等，就心里都。就我根本就不想看， 哎，扎心了，不行，我神经衰弱， 我根本不想看。但是你如果不回，就这个事情有可能明天的案子或怎么着就黄了，就非常就每天的神经道一直在紧绷着 的。 哎，我真是觉得就是因为身边也有很多经纪人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他们也有暴躁的时候，但是你在这边就是发泄了一通之后。喂，那谁谁谁，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好，我们确认一下。 OK， 知道了。 对， 变脸变得非常快， 真的。然后说，就是有无数次想撕了甲方的那种。 对， 其实这都是经纪人的苦，你知道吗？就公关公司都是一样的性质。那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同时可能有几部手机不停的那种状态，你有经历过吗？ 对，我就是我会经常接一些音乐节的活儿，然后音乐节给他们去做现场的那些统筹之类的，然后就每天我身上会有两个对讲机，一个导演的，一个是现场的，然后呢两部手机，一个是场内协调，一个场外协调，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这个四个同时想起来， 哎呀， 怎么办呢？ 太棒了。 就你那时候我还觉得特别好笑，我还要犹豫一下，我应该先接哪个啊？ 就那时候已经懵了，哎，哪个？ 哎，我还觉得自己特别有选择的余地，哎，我有四个可以选择。 就是人可能在最那什么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行了，那就 行 OK， 爱接哪个接哪个吧， 接哪个。 好吧，这真的是每一个行业背后都特别的辛苦，哪一行都不容易。其实艺人啊，歌手也不容易。你想，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艺人的一点，他们吃不了自己爱吃的东西。 对， 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因为我根本做不到 啊。 对， 但是大千就一点这种困扰都没有， 是吗？为什么呢？大千， 因为大千 为什么吃不了自己不能吃的？ 对，你比如说艺人要保持身材啊，那他可能就是啊，我每天 健身就好了呀。 不是啊，他可能尤其是女艺人，她有的时候为了保持身材，她要吃有固定的那种食谱，或者说可能我今天想放肆一下也不行，或者说像那些这个模特啊也是这样的。就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替人家觉得惋惜，但是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对，大千你没有这个困扰是吧？ 对，我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你 是 干吃不胖是吗？ 对，一个是我身材就 身材超棒。 哎呀，我的天哪，八块腹肌是吗？ 没有那么夸张， 六块。 我是属于比较容易瘦的那种。 哦，然后你会经常锻炼吗？ 就是如果就是不健身的话。就会一个月之内就掉到那个安全体重，我大概就是125这个体重，就会掉到那个附近，然后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平时也不是那种乱吃东西 啊，就是很规律。对，果然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抓紧时间给若宁哈唱歌。我们今天还是以唱歌为主，回归到音乐人的身份。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还有两首啊，《活着》和《你是我的男孩》吗？ 嗯，带来 哪首？ 嗯。活着， 好，好，可以准备好，给吉他一个话筒。写的一首歌是吗？ 这是高中的时候的一首歌。 是因为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经历跟那个男孩有关吗？ 不是，这是我舍友。 舍友。 舍友跟他男朋友分手了，然后他就躺床上一直特别萎靡不振。 哦。 他的一个那时候的状态。 哦，对。然后后来你把这首歌送给他了吗？ 我给他听了，他很生气。 你说什么？我哪有这么萎靡？ 他听了以后非常生气，跟我绝交了一个星期。 啊，是吧？绝交了一个星期。说那等会儿我把这歌改改。然后来，我觉得迷真好听。对，其实现在我估计，如果他要是还在听这首歌的话，他肯定也会只会说会心一笑。哎呀， 对当时的状态。 对。感谢你的不娶之恩。 对， 那这首歌带给大家叫做《活着》啊，其实这首歌挺，确实很好听的一首。然后虽然说有一点小小的伤感，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映衬出来当时那位室友的心声。对，也可以映衬这个很多人，就是如果要是有同样经历的朋友啊，对，可能会让你听到之后比较扎心。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很甜蜜的吧？你是我的男孩吗？其实也并不是，是吗？可以有故事啊。可以说说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怎么说呢，就是2018年之前的我所遇到的一些男孩他们给我的一些故事的一个总和。我把他们分为了 就是我是按照地名给他们分名的，南京男孩、上海男孩、西安男孩、北京男孩，就这样。 哦，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开地图炮之类的哈，对，只是他们分别来自这些城市，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那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祖国的好河山，来自哪儿的男孩不是男孩啊？是不是？ 对， 是 对，来吧，那我们再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好吗？对，本来以为时间会很多，但是没想到一聊一唱就过去了。对，好吧，那么把你是我的男孩嘛，送给大家。 好， OK， 这个还是若宁自己弹吗？ 对， 好，基本上这段时间可以让大千歇息一会儿了。男孩吗？记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孩子， 对 对，可能他们的一些瞬间的动作啊，或者说之间发生的事情啊，这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得聊一聊，就接下来2018年嘛，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计划呢？ 我3月17号会办一场那个演出 啊， 然后呢，我跟大千都会去演。 好，大家喜欢的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对，这个。如果要是有这个具体信息，会在你们的比如说微博啊上面有发布吗？ 我的微博名字叫垃圾女孩王若宁。 垃圾女孩王若宁，你这是一种自嘲的方式。 然后 大千呢？ 我的微博名字就叫何大千。 何大千啊， 有一个吉他。 哦，好的。 我本身弹琴。 这种直男的微博名字， 好吧。好，那么大家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具体的一些信息就会在上面有发布啦。谢谢大千，谢谢我们的若宁， 谢谢。 对，真的非常的不错哈。然后呢，其实今天还是推荐了一首 MV， 那最后的几秒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这首 Feeling Free Falling， 来吧。 这首 MV 是我的，就是我们的、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在里面出演了。 哇，